中，你走在我身旁，陪我穿过那深深黑夜，微微的光。深沉的啰嗦中，点燃我的心房，你脸上羞涩泛起红红的光。 萧瑟的风雨中，等待我的心情，像有无限的缠绵飘过窗前的云。挥洒你的笑容，挥手一拍，冻结我昨夜一悄悄凝固的冰冷的心。世人都知晓那人情犹如昙花一现，潇洒的攀附在红尘的表面。 翻云覆雨的闪烁的面孔飘忽之间，我看到依然是原来的你，温柔的脸。萧瑟的风雨中，你是我的双眼，看我昨日的忧愁飘去越来越远。挥洒你的笑容，回身一转，灭了我年少的烦恼，寂寞已过一年。 悄悄凝固的冰冷的心， 世人都知晓那人情犹如昙花一现，潇洒的攀附在人情的表面。 翻云覆雨的闪烁的面孔飘忽之间，我看到依然是原来的你。 忧愁飘去越来越远，挥洒你笑容，挥手一转，别让我年少的烦恼寂寞与孤独远。